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从春夏到秋冬，据说有超过一半的时间，我们的心情由音乐而定。不论晴天阴天，总有一首歌唱出你心里的蓝天。早上六点到七点，陪你伸个懒腰，一起来听动听早一点，动听早一点，早一点。思萌主持，周一到周日，每天都在。 江水照着我们便与不便的流淌，秋林的幻想，索菲亚的抑郁之美何曾风雨风霜，老道外请不要消失，你是城里的故乡。 最近呢，因为闪光的乐队让梁龙也变得非常火啊，包括在第一场的首秀的舞台当中唱了《仙儿》这首歌啊，让很多人一下子回到了哎呀二手玫瑰的那种趣味又诙谐的摇滚的氛围当中了。那么我们来听到的是在前几天2021年的最后一天12月31号他们上线的新歌啊，叫做《冰城之下》，这歌还挺长的，有6分多钟啊，也是在他们即将完成乐队第21年的历程时候呢，通过这样的一首歌曲唱着曾经的现实当中的梦想，或者说徘徊在心头之间的那些故乡之情等等的，所以这样的一首歌一听就是唱出了自己所生活的那个城市的记忆啊，它不是什么治愈乡愁的良药，但是确实能够给你一个温婉的拥抱。 OK， 我们继续来听动听早一点正在直播，依旧还有更多好歌，我们来听到的是小霞带来荒蛮的幽默。 太过于留意你身后某个眼神的含义，为什么他今天会出现，需要解释，或是理由。天快像一场大雨，让它走，请别再用什么身体语言寒暄，我不懂如何停止这荒蛮的仰望。没有哪个人会永远单纯，亲爱的。 巧克力，已经约好在操场的你，夏天真的是闷得可以，带你去吃草莓冰淇淋。如果你有一点坏心情，我为你的小抱怨舞曲，听到这首轻松的旋律，好像吃了夹心巧克力。当我偷偷看你，当我偷偷的想着你，像是深奥的问题。我们的爱情是丘比特安排的游戏，还是月下老人他傻傻分不清？你说靠在我的肩膀有心电感应，说不清又不像是梦境。我们的爱情是两颗星星眯着眼睛，还是命中注定我们会在一起？牛顿说过有种东西叫万有引力，我因为你开始相信些大道理。下一场大雨，我和你撑伞雨中穿行，收集每一个点点滴滴。喜欢你瞪着的大眼睛，对什么事情都很好奇，每天拿着苹果像定律，可爱到连吃饭都忘记。当我偷偷看你，当我偷偷的想着你，像是深宵的问题。我们的爱情是丘比特安排的游戏， 在时间上，纽约走在加州前面三个小时，但加州并没有变慢。有人22岁就毕业了，但等了5年才找到好工作；有人25岁就当上了 CEO， 却在50岁就去世了；也有人直到50岁才当上 CEO， 最后活到90岁。有人依然单身，而别人却早已结婚。生活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发展时区。身边有些人看似走在你前面，也有些人看似走在你后面，但其实每个人都在自己的时区，有自己的节奏。在生活为你安排的属于你的时区里，一切都非常准时。别忘了你的梦想，也别忘了你关于生活的热情。人生就是一场长跑，音乐是途中经过的美好风景。动听早一点，属于你的音乐都会准时到来。 动听早一点，动听早点评啊！我们来关注这样的一首非常有意思的翻唱，也是在今年的这个年初被我捞出来的一首很有意思的歌曲啊！这是来自大象体操带来的《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你看，一说这个歌名，你会想到的是像周华健啊，包括一些其他歌手那种深情演唱的感觉。而这支乐队很有意思，好多人在他出了这首翻唱之后呢，就说：“哟，原来大象体操还有主唱呢。”为什么会这么评价啊？因为之前他们的很多的 作品呢都是以演奏乐器为主，而且呢他们是这个比较创新的将 Bass 这样的一个原本没有太多存在感的音色放在了整个乐队的前面，用 Bass 的节奏去引领着鼓啊那个包括吉他等等的。所以在后来啊只是鲜有那么一两首歌曲有主唱的声音露出，而在这次的滚石壮乐队当中，滚石唱片的发行的这样的一个策划里面邀请到了大象体操来唱这个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你会觉得这个编曲啊就是让更多的年轻人有了一种能够蹦起来的感觉了。当然啊还要跟另外一支要对比，电气樱桃也在这样的一个策划当中对于有没有一首歌让你想起我有了一个新的改编，所以二者稍微对比来听的话，我会更愿意把这样的一首歌推荐给你，大象体操的版本。 OK 我们继续来听还有更多的好歌。 See the PM, did Julie love the matter? y'all. It's Megan Thee Stallion, Ariana Grande, and Jimmy Fallon. Y'all know what time it is. It's time to get those boosters. It was a last Christmas. We stayed in the house. We covered our nose and covered our mouth. But it's Christmas time. We'll be in line for a booster. For a booster. It was a last Christmas. We up in a Zoom. I can only get Wi-Fi in the laundry room. But it's Christmas time. Everybody that I know, this shit's different, you can tell. Take those howls and jingle bells. Put Purell on everything. Turkey, egg, now candy cane. Hey, ho, there's a good chance of snow. Hey, ho, somebody wipe Rudolph's nose. Ho, hey, I promise we'll be okay. Cause I'm wearing line for a booster.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生长，波浪追着风。

这是来自英国的两位可以说是传奇歌手了 Elton John 啊，以及这个 Ed Sheeran 带来的 Merry Christmas。 虽然说跟这首歌曲有关的这个时刻已经过去了，但是不妨碍我们来听到这样的一首新歌。两位呢也是穿上那种很有节日氛围的衣服服装之后呢，在一个有着篝火啊、礼物啊等等的这样的一个房间里面，去一镜到底的概念把整首歌通过钢琴吉他的方式一并的演唱出来，很喜庆。所以在年末的时候总会听到一些歌手啊，包括这个有频频发歌的，也有了一直沉寂好几年都是摁着憋大招的啊，都能够在岁末年初的时候听到他们的一些新的作品。我们继续来听吧，来自 Shawn Mendes 带来的 It Will Be OK， 也希望这是他在新的一年的一种心情状态，希望他越来越好。尽管之前啊有感情的一些破裂，但是没有关系，就像你唱的 It Will Be OK。 I will love you either way. It'll be okay. Oh, the future we dreamed of is fading to black. No, there's nothing more painful.Nothing more painful、oh, I start to imagine a world where we don't collide. It's making me sick, but we'll heal and the sun will rise. If you tell me you're leaving, I'll make it easy. It'll be okay. And if we can't stop the bleeding, we don't have to fix it. We don't have to stay. I will love you either way. Darling, darling, send me. Darling

当然，大自然也会把这个季节它最拿手的穿搭展示给你。出门吧，让我们在风景中一起奔跑。 好的，感谢各位收听动听早一点一小时的音乐陪伴。你好，我是思萌，我们也欢迎各位可以在听听 FM 上面回听或者是收藏我们的歌单。 在日月潭吃鸡腿饭，想不平凡又很平淡，怎么说这是一种选择困难。风太像的话题，总跳舞完的场地，等照片上的反应，火焰加上爱心。来点舒服嘞，今晚来点舒服嘞，有够舒服有够累，我的脑袋很疲惫。他说来点舒服嘞，今晚来点舒服嘞，有够浪漫有够美，我的脑袋很疲惫。 Got a hold. Just a phone call left unanswered had me sparking now. These cigarettes won't stop me wondering where you are. Don't let go. Keep a hold. If you look into the distance, there's a house upon the hill, guiding like a lighthouse. It's a place where you'll be safe to feel our grace, 'cause we've all made mistakes.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早安音乐秀。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又到了辞旧迎新的时候，来合个影吧，给家人比个心，给自己比个耶，对烦恼说拜拜，对快乐说， 所有的快乐说拜拜。 新的一年，请你昂首阔步，去相信，相信春天，相信自己，相信爱情，去追求，向着梦想，向着阳光，向着幸福。新的一年，去奔跑，去接纳，去陪伴，去笑，去唱，去拥抱，去爱。崭新的2022年，北京音乐广播祝你 新年快乐。 当一天的喧嚣和疲惫褪去，我们终于可以让内心的自己得以喘息。你可以放任大脑，穿越到电影中的天马行空。可以透过车窗感受这座城市的别样浪漫。 It's always the little things that seep into your soul. 当然，你也可以收听午夜情歌。2022年每周一到周五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午夜情歌继续陪你到零点。 迎冬奥，上冰雪，陶醉平谷第15届渔阳国际冰雪季，欢迎您。 以上为广告时间。